何峰还真有本事，他冲他的手开了一枪。宋清桃看着手上的血窟窿，愣了半晌，才尖叫起来。何峰拿着宋清桃的鞭子走在外头，随手扔进了火堆里。大伙儿看着他凶厉的模样，一个声都不敢吭。何峰就近拽了个小个子男人。 还有谁动了他？ 小个子男人吓得直哆嗦。 说！ 何峰这一吼，吓得个个一惊，小个子舌头都捋不直了。 没了。 清债有我的人，你敢骗我把你剁了喂狼？ 刘二狗，他摸了一下他的屁股。 还有呢？ 没了。都知道是您的人，头几个人睡的，没人敢，就刘二狗摸了一下屁股，鞭子真没了。 何峰把他扔下，小个子坐在地上，腿都僵了。 刘二狗呢？ 说话！ 爸正在房里睡觉。 带出来。 一转眼，刘二狗被拎了出来，跪着爬到何峰面前。 少当家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。 何峰不想与他废话，冷冷地俯视着他，这一副冷静的模样比暴怒还让人生畏。 哪只手摸的？ 少当家饶命啊，我不敢了。我这烂手。 再问你一遍，哪只？ 刘二狗自知难逃，伸出右手，还没反应过来，被何峰一脚踩在手臂上，一刀子下去，生生剁下了那只手。他看着自己的断肢，疼得已经没有知觉了，捂住喷血的切口，在地上打滚。何峰擦了擦刀，将他插回刀套里，一脚踢开地上的断手，一言不发地朝外走。动静闹得太大，宋芒被吵醒了，衣服都没穿好，立马赶过来。他看着自己宝贝闺女儿一手的血，子弹直接从掌心穿过，再加上前后两鞭子，心疼的想把何峰毙了。他骂骂咧咧的出来，掏出枪指着何峰。 妈，青桃做了什么啊？你下这么狠的手？ 青阳子见他拿枪，也举枪对着宋芒。他跟着何峰多年，地位和胆子还是有几分的，即便对着清债之长，也丝毫不带畏惧。 宋大当家，放下。 何峰按下青阳子的手，往宋莽跟前走一步，没想宋莽在自己地盘硬生生被吓得退后。 宋叔，您自己去问问您的好闺女， 她再有什么过错，你也不该对她动手啊。你伤她右手，你叫她怎么拿枪啊？ 还想拿枪？ 何峰握着宋莽的枪头，把枪夺过来扔到身后。 哼，留你闺女一命是看在你的面上，再敢伤我的人，老子连你一起毙。 宋莽气得手抖，见何峰与青阳子离开，指着他骂。 行，臭小子，你有种你给我等着。 何峰与青阳子快马回到云寨，他到谢池屋里看了看，人已经睡着了。他站在床边看了他一会儿才出去。青阳子候在门外低着头。 是我没看好他，你罚我吧。 别往自己身上揽，他们的错跟你没关系。 青阳子眼睛红了，看着谢池被折磨成那个样子，他也心疼。 宋青桃是真狠，废了一只手都算便宜了。 我不在这两天，还出什么事儿？ 就是阿痴的妹妹。 怎么了？ 死了。我那天去雷寨找人，听说他被雷二送给宋莽了，又去青寨找，才知道已经死了两天。好像是生了不好的病，被撵下山，结果被宋青桃追上杀了。 继续说。 尸体被扔下山崖，找到的时候已经不剩什么了，带不回来了，我让人就地埋了。我没忍心告诉阿志， 他又一直问，我就躲着点儿。没想到宋清逃来了，都怪我。 行了，别怪这怪那的。 两人同时沉默，半晌，何峰说：“ 安排两个人过来看门，以后不许外人进来。” 那哪些人不算外人？我也好交代。 除了我，都是。 谢池这一觉睡得沉，第二天下午才醒来，边伤大多在背后，他趴在床上不敢翻身。不远处坐了一个伏在桌上睡觉的胖大娘，穿着深蓝色的外套，衣服边上卷翘着，腰上的肥肉一览无余。谢池很饿，饿得心慌，可看那胖大娘呼呼睡得香，不忍打扰，眼巴巴等着她自然醒来。良久，胖大娘小腿抽筋，龇牙咧嘴地起身抱着腿揉。你醒了？ 哎呦，丫头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哎呀，等会儿啊，我这腿麻了。你感觉怎么样？还疼吗？ 这不废话吗？ 嗯，我是少当家的，叫来照顾你的，吃喝拉撒，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就行。血止住了。唉，那死丫头下手真毒，扎得够深呢。我姓王，他们都叫我王大嘴。你看我这嘴大不大？